節目休息之前就講咗琴日嗰個情況啦，同埋警察點解咁癲啦？因為我相信即係監警會投訴警察科嘅調查已經開始，而 trigger 咗佢哋嗰個嘅情緒失控。咁再加埋就係傳出林鄭下台嘅消息，咁而建制派亦都係等待緊呢樣嘢。咁當成個形勢係轉向政治解決香港問題嗰陣時咧，用警察解決、用警棍解決香港問題嘅模式一轉嗰陣時咧。警察必然就要受到制裁嘅，其實點解咧？就因為當你政治上解決問題嗰個推手啊，我理你陳德霖好乜春都好啦，你點管啊？你上個台，如果黑警繼續日日喺街嗰度打人，繼續喺商場鬧人臭 X， 跟住講兩句唔啱就噴蕉，跟住就係咁圍住催淚巴士射催淚彈，係咪射入人哋鋪頭，用呢個化學武器攻擊清真寺，呢啲嘢做曬嗰陣時，邊個上去管？只會同林鄭一上台。民望同林鄭一樣，然後做多一個禮拜，民望衰過林鄭；做多兩個禮拜，民望變咗零，然後變成負數，必然嘅啦。其實係因為香港人嗰個仇恨係冇得割嘅啦，已經係四個月啦，已經係四個幾月。好啦，即係話當中共決定用政治手段去解決香港問題嗰陣時，呢個就牽涉到第一要同美國達成一種嘅共識。美國佬好簡單嘅啫，佢話如果你繼續咁搏落去，我冇辦法去 call 停參議院嘅噃。就算你捐幾多錢俾呢個趙小蘭嘅航運公司叫做咩？唔記得咗福乜鬼啊？福茂啊，都寫低咗我都。福茂集團啊 ，Formos Group 啊，專幫中國運煤炭嘅。咁然後咧，所有佢呢啲船嘅呢幾艘船嘅融資，全部都係由呢個中國進出口銀行幫佢融資嘅，借錢俾佢低息借錢俾佢哋做船嘅。做船之後就幫翻中國運嘢嘅。大佬有冇咁信你話？就算有呢個利益關係都好，呢個係 New York Times 嘅調查嚟嘅，大家上《紐約時報》打福茂集團趙小蘭中共咁就揾到噶啦，即係 Mitch McConnell 嘅老婆同呢個中共之間嘅利益關係係點樣？佢都要落台嗰陣時候，佢一定會就係同中共施壓，就係話你要如果你唔用和平手段去處理嘅話，冇得傾嘅喎。中共而家最大最大嘅投鼠忌器就係咩咧？當美國佬通過了呢個法案嗰時候，佢唔係驚嗰個人權啊，佢驚咩戰略物資出入口管制。我成日都話呢、這個先至係打佢要害啊嘛，即係話香港同時 embargo 喎，咁啊大 Q 鑊噶咯。你過去投資香港創科目的係咩啊？將喺美國嚟攞翻嚟嘅科技，香港就可以入口，但唔可以入口大陸噶嘛。將佢變成 localization 之後轉去大陸啊嘛，拆散曬之後就轉去大陸啊嘛。咁呢、這個。如果攣到佢要害嘅話，佢一定要千方百計阻止。但美國你要阻止，你唔可能硬轉態要美國，即係話即係擺到明係收咗水嗰只硬轉態。咁你都要釋出呢個嘅對香港人嘅善意，咁 Popo 咪變 condom 咯。所以唔係因為公義啊， 是因為政治，是因為利益，其實是鋪鋪變 condom。 所以我說醒目的警察，現在劉業成這個二哥就醒目了。為什麼？今天一個大新聞，大家以為 PPRB 中段記者會是大新聞，沒有人拿到個重點。重點是警方已經證實劉業成撇了，本來是三加三的翻驗，是三個月再三個月的。好了，現在已經證實到期撇了了，已經劉業成已經撇了了。大家看到的，當劉業成翻驗的時候，警察就開始瘋。劉業成撇了即是什麼呢？這樣，所以我就說這個是我們只可以從一些蛛絲馬跡去揣摩。跟著盧偉聰昨天上了大陸接港澳辦召見，話就話去沈陽開呢個嘅咩警政同澳門啊咩呢啲，大家都知道假噶啦。實際上就係上京，究竟下達乜嘢指示俾盧偉聰咧？呢個亦都好清楚啦。如果係 status quo， 劉業成上場之後，大家睇到噶，咪成個警隊開始癲咯，有咁暴力得咁暴力咯，跟住。劉業成任內最大家記得的是什麼？寫了一封信給所有同事說這個魔黑警這個是最大的謊言，是吧？他們從來都是很專業的，是示威者仇恨他們抹黑他們，是全世界最大的謊言。實際上在背後就是這樣，因為11月盧偉聰就落任，鄧炳強就坐正，現在郭任容、郭任樹、郭氏兄弟就沒行了，一定是鄧炳強坐正。好了，鄧炳強坐正的話，我想問一下這個新一哥怎樣面對香港人，自己背著721，如果不送，即是他不做劉建明督察的角色的話，不送其他同僚上場的話，上路的話，他怎樣做？是沒得做的，其實任何一個人做警務處長都沒得做。盧偉聰就根本不想做的了，已經是，是吧？他最想提早，現在連好像歡送會都不搞了，現在已經是說警隊已經公開了說不搞了。好了，這個劉業成就三個月之後就拜拜，然後就召了盧偉聰上去。我就說其中關鍵看到清真寺事變，林鄭盧偉聰那種的低姿態跪地求饒的姿態是警隊這麼久以來第一次。其實我就當時我已經說其實是即已 over 曬，什麼意思呢？這樣是不是代表到警察管理層裏面已經意識到這個政治解決問題的手段出台的時候，他們就要退場，退場就要交人呢？這樣做錯就要認嘛，既然這個是標準，做錯就要認。那警察過去做錯的那些呢？大家記住，釘朱經緯和七警都是監警會的，都是監警會，即是說我們現在等緊幾時第一個警察被起訴。這個我不斷不厭其煩講，就係話好多人就話唔會嘅，警察啲咁樣嘅有中共撐腰喺後面，跟住呢個嘅毒我咧就呢、這個冇良心嘅咁啊。咁大家睇得大戲睇得多，以為即係紅面白面。紅面白面就係一個角色扮演，真正講到政治最後尾，其實係講緊利益，利益所在。只要中共作出一個決定撤換特首嘅話 ，Popo 就一定變 condom。我在三個月前已經是這樣說，我勸他們不要打得這麼瘋。為什麼？因為你們最終是會變成尿壺的。喂，我出於好意的，其實當時是六月的時候我這樣說是出於好意的，其實是不要對年輕人這樣，我說你們最終會變尿壺的。這個是你看回所有，即所謂真的讀書少不做事就是這個原因，不讀書又不做事就是這個原因，即以為自己哇full gear蒙埋面，是吗？那些的徽號就亂咁貼，貼埋五星旗喺個帽後邊，跟住那些的面罩，我那天經過去完呢個遮打集會、醫護嘅集會之後，行翻落去搭地鐵，一排喺度，各式各樣的面罩都有，20個防暴，係嗎？竟然是各式各樣的面罩都有，我話呢個紀律性真係高，有些係坐喺度，有些企喺度，有些蹦喺度，係嗎？成班有排爛仔咁，我話如果我是大陸武警見到，我都自慚形秽啊！真係。頂，原來香港的警察咁自由嘅，反而大陸的武警反而企出嚟都似樣啲，仲係嘛？而家今日蘋果都寫大陸的中間人落嚟問佢話：喂，大佬，我哋啲公安都唔可以喺鏡頭面前咁樣打人嘅喎，都大鑊嘅喎，點解香港啲警察咁犀利嘅咧？咁樣即係話佢哋已經佢哋嘅命運已經寫在牆上啦。 因為你政客考慮的就是管治，你如何管治呢？一日香港那個對警察的仇恨不變的時候是沒辦法管治的，你動什麼就變成群眾動員，群眾一動員，你那個的政治上所有的方法都沒辦法去 safeguard 那樣東西可以執行和通過，包括在議會可不可以開會，可不可以審議，那你怎麼管治？我想說財政預算案發表啊，就嚟嘅咯噃，得唔得啊 ？Appropriation Bill 過嗰陣時會點咧？過唔過到咧？係嘛？到時就真係過唔到就好搞笑喎，財政懸崖嘅咯，香港變咗真係好啦。究竟香港嘅 End Game 會唔會係因為示威者冇大台而乜嘢都 achieve 唔到咧？咁樣我覺得唔會，好肯定。如果當我哋去作比較嗰陣時，同黎巴嫩好，同加泰隆尼亞好，或者智利好，或者黃背心法國的黃背心運動，或者俄羅斯的反對派運動都好，大家要記住，首先我相信到今日沒有示威者是要取代特區政府建立另一個政權，取代這個政府第一個目的。所以我們是這個示威，很多人就說不會帶來真實的改變，令到政府改完即是改朝換代，當然我們不是革命政權嘛。好了，第二就是因為沒辦法達成一個妥協，跟對方談判而達成妥協，所以什麼都 achieve 不到。但是五大訴求，你問我其實是相當之溫和的訴求，跟我們的抗爭手法的激烈程度是不成比例的。其實外國很多傳媒都不明白的，其實那五大訴求其實是相當之溫和，是源於6.12的時候，現在所謂加到一個叫解散警隊，已經是所謂相對比較激進的訴求，都只不過是解散警隊。好了，如果是林鄭下台，都不是說解散政府，大佬只是林鄭下台，是吧？智利都要解散內閣，是吧？整個政府重組，怎可能只是一條人下台？但示威者仍然這五大訴求是相對溫和，也都沒什麼再妥協談判的空間的了。那好了，球就在掌權那邊，其實所以沒有談判對手都好，實際上是不存在一個因為沒有談判對手而沒有辦法妥協的，妥不妥協就取決於中共，講完了。好了，跟住仲到第三樣去比較是什麼呢？就是說中間的溫和派會不會因為這樣而跟這個勇武派割席，而導致到運動失去了群眾的支持，或者變成一個的即武力抗爭之後呢，就變成是一個的小眾或者地下運動呢？這樣咁蘇花到而家，你睇到其實最大嘅共識就係獨立調查警察。政府一日唔應承，市民一日都唔會切割嘅。呢個係當政府真正出招，用政治手段去解決呢個問題嗰陣時咧，先至係分裂嘅危機出現。到而家都未，點解咧？因為政府喺政治上，中共仍然未出招。究竟喺四中全會之後啊，定係喺明年兩會喺呢段時間去醖釀？在兩會之前的一個政治解決方案呢，最大可能就是這樣。好了，這個政治解決方案就不是再用這個暴力、武力鎮壓、止暴制亂的解決方案的時候，那可以有些什麼的回旋的空間呢？這個就取決於區議會選舉、立法會選舉 send 個什麼 message 出來。我覺得區議會選舉如果沒有暴亂、沒有押後的話，建制派必定會大敗的，這個已經寫在牆上。好了，他现在去林鄭提早落台去找一个，为什么个关键在那里呢？我成日都说，很多人说哎，飘债血上啊，这个呃人啊，食人血馒头，大家不要那么幼稚。任何的运动都是寸土必争。只要在选举委员会里面我们多了117席的区议会的议席，林鄭必然要提早落台。大家再想清楚我所说的说话。因为共產黨是冒不到一個風險是什麼呢？就是林鄭run到2022，而選舉委員會泛民的得票是接近450-480的時候，中共的 safety margin 1200個選委要拿601票，如果林鄭run到2022，哪一個去選，哪一個仆街，根本中共就沒有辦法做到 kingmaker。 好了，第一步就是區議會人都幾多席，要過半數，總議席裏面過半數，然後囊括所有選委會裏面的議席，區議員的議席， 这样的话呢，这个结果将会导致林郑提早落台。究竟是三月定是再早啲呢？如果我是建制派，我当然就会跟中共讲，喂，早啲好啲，因为咩？挽救埋立法会选举的选情。究竟可不可以早到11月24号之前呢？我觉得又不会。因为他要睇埋区议会选举的结果。如果区议会选举里面是真的失去了选举委员会的那117席的话呢，咁林郑就玩完㗎啦。咁林郑一玩完上去上场嗰、那个，佢唔会淨係做连做到2022嘅，话俾大家听。因为任何一个新人接手，佢要去 campaign 嗰时候，而选举委员会里面中共嘅控制势力已经再进一步削弱嗰时候，佢点算呢？到时都系你换陈志思去选啊？大佬未出闸已经玩完啦，未出闸已经玩完啦。当时嘅 kingmaker 会系边个？会是成哥归香港啊！真系会是李嘉诚啊！他说哪个哪个赢啊？为什么？只要泛民加本土商界一结合的话，601票在手的时候，你怎么赢？我想问啊。所以这个人必定是在商界可以接受，2020已经出来做两年之后再去 run， 那他这两年里面就可以 build up 个民望。而 build up 个民望的方式，就当然是交出省仔康乐会主席和刘泽基警长，同埋嗰啲琴日喺度打阿婆啊，喺度疯狂喷记者啊，喺度嗰啲所有犯法嘅警察，我讲紧唔系针对所有警察，系针对嗰啲犯法嘅警察，践踏人权、虐待、酷刑嘅警察，唔使谂。我成日都话暴政、独裁管治系军政府一路用军法统治落去。先至得，但不可能在一個國際金融中心裏面用軍法統治半年。喂，大佬，而家已經接近半年嘅咯，你留意一下，而家係宵禁嘅喎，好多人唔覺嘅啫喎，係由港鐵去執行宵禁嘅喎，呢啲企業點生存啊？將來係咪由港鐵執行緊宵禁嘅喎？而家好奇怪，我今日喺牛頭角站，明明上個禮拜嗰兩部開咗嘅，今個禮拜刪翻喎，收好咗用緊嘅咯喎，又刪翻。恭喜佢啊！真系咁，所以我就话呢、這个状态可以持续几耐咧？美国佬话俾你听，几时撤资噶啦？其实系总部搬去美国，搬去呢、這个新加坡噶啦，系嘛？而家要离岸嘅存款一路即系向新加坡呢度走紧噶啦，仲挨得几耐咧？所以我就话冇乜嘢都冇啊！我哋只有坚持落去，因为已经去到最后尾。我睇邝永孙今个礼拜写咗一本童书，好得意，叫做《往下》。往下挖，就是讲两个小路仔去个公园嗰度挖宝藏。咁我哋睇书嘅人就见到，啊，越挖越深，就嚟见到粒钻石。啊，点知嗰两个小路仔就话，不如我哋去挖隔篱嗰度。咁啊，挖下又就嚟到宝物嗰阵时，佢又改变主意，走去挖第二度。咁个本童书嚟嘅，个意思即系话，你只要坚持一路向下，一路坚持我哋嘅初心，我哋嘅初衷。其实香港人喺今次嘅运动里边系一个相当之聪明，我觉得。除了一早已经讲了不切割、不割席、不督灰、不谴责之外，还有兄弟爬山和什么呢？是由那个理念一路变成口号，变成口号之后再深入民心，大家都自觉地根据这个规范去行事。所以变成是根本上没有 manipulate 的空间给政权去分化香港人。那你说，喂，就算没有普选的话，上去的都是扑街一条来的。扑街就永远都是相对的，我觉得。在一个没有真正的普选的情况下，现实政治只有 choose the lesser evil。 这个上一次我 comment 选举为什么说支持胡苏都是这样的原因。如果是胡苏做特首，是根本不会有这场这样的送终。等于当年那些左交走去撑梁振英，梁振英就拿李嘉诚来做这个箭靶一样。当日如果不是大家因为道德捻上身怼冧唐英年的话，根本也不会有今天这个局面。这个大败局其實是跟香港的中產有關的，其實是太過低能被人 manipulate， 現在為時未晚。很多人問我 endgame 是什麼，我就是說大家要，你又要有 realistic 的一面，但是又有想像力的一面，即是等於今次運動所呈現出來的狀態一樣。很多人，我們很多事我們以為做不到，結果是做得到的。其實無論在國際的遊說啦，在國際層面的宣傳活動，在每一次的抗爭活動裏面，出來的群眾的數目等等， 都是超乎我們想像，對國際社會裏面所得到的注視的程度亦都是超乎我們想像，是跟五年前是大躍進來的，其實五年前的大幅的改變。所以有人說，喂，如果你看政治現實的話，我們就必死的了，中共一定不會給我們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真正民主的，那更加進入更黑暗的時代，一國一制這樣，這個是有可能當然。但同時我經常都說，為什麼我們要對未來要保持有信心呢？就是我們要掌握好今次我們運動出來的一些的新的發展，然後呢能夠將它發揮得更加好，這個是會成為我們香港人未來下一階段抗爭的一個本錢，那個抗爭是不會完的。其實真的，就算你說擺了一個新的特首出來，擺了黑警上去審訊也好，其實都不會完的，因為高度自治其實就是一個國力的場所的，一國兩制本身已經 assume 了大家有個張力在這裡，如果你一方跪低的話，另一方自然就會踩過你的，所以一定是要 keep 住這個張力的，那個是一個所謂的沒有完結的抗爭來的。所以你為了準備這件事，今次我相信大家最大的感觸是什麼呢？就是香港人的一種共同體的意識。這個共同體的意識不一定代表是分離主義，或者是地域上、現實政治上的港獨運動，是我們覺得自己是自己人來的，一講起香港人我們就反抗這樣，是吧？一講起這個的光復香港就時代革命，然後大家唱這個願明光歸香港的時候，大家都有一種觸動在這裡。好了，這個香港人的共同體的意識它會不會停在這裡呢？就算當警暴完了，當警察已經去復發的時候，我覺得是不會，是反而我們更加要推進這個香港人共同體的意識。這個共同體意識是將來令到我們會抵抗當強權再回來的時候，當更大的暴力或者衝突出現的時候的抵抗的一個的抗體，甚至是一個的盾牌來的。你不要以為今次得了下一次就會沒事，不會的。其實所以我說那個是一個 unended quest， 一個無窮的一個探索的過程。好了，這個盾牌是什麼呢？就是我們相信了意念可以改變人的行動，而不是純粹接受存在的就是現實，我們要被迫接受。藍絲是什麼呢？就是存在的就是真理，存在的就是現實，現實就不用改變，所以你不能跟大陸撼的。它未必是即是掰大陸那套的，我覺得。很多人更加多的藍絲是一種 fatalistic， 宿命。宿命就是說你不能跟它撼的，不能搞的了，這樣。但是如果你是相信人的意念可以改变人的行动，正如我是要惩罚这个龙门兵室，继续去排队的，继续用钱去惩罚他的，是真的会令到他成功的。好了，你说美心集团会不会执笠？喂，有可能的。那个上市的优品360会不会破产？其实是有可能的。为什么？因为当每一个人，所以我为什么支持一路咁支持呢個罷買運動咧，就係因為當其實嗰個係一個凝聚人心、將意念化為行動最容易嘅方法嚟噶嘛。我又上唔到街，我又跑得慢，又冇 gear 又剩，又驚坐監又剩，咁我咪罷買咯，係嘛？所有嘅杯葛行動，呢個係最容易做得到嘅。其實按力量而為，按每一個人嘅條件而為。但係以前從來冇人諗過噶嘛。冇人谂过可以咁样做噶嘛？好啦，当而家一种共同体嘅意识，我哋都系香港人。呢、这个共同体系跨越地域嘅，我觉得。就算你生活嘅喺 Calgary、Edmonton、Vancouver、Toronto、San Francisco、Seattle、L.A.、New York、Washington、Sydney、Melbourne 呢个 Auckland， 就算再远啲北欧 ，Oslo 又好 ，Paris 又好，乜都好。大家走出嚟同香港人 connect， 係因為我哋都相信我哋係呢個共同體嘅一部分，我哋 share 一啲共同嘅嘢，可能係過去喺香港生活嘅記憶，可能係香港嘅文化，廣東話嘅文化，可能係我哋所信奉嘅核心價值，係我哋 share 嘅。而呢個共同體嘅意識喺今次嘅一個四個幾月嘅運動裏面咧，係建立起上嚟，呢個喺過去冇出現過。而这个共同体的意识可以令到香港人的力量走出了这个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这个地理上的一个小岛，其实而是扩散到全世界。那扩散到全世界的时候，那个想象力的空间其实可以很阔的。 譬如 我舉例，我之前我都講過，其實亦都之前有人同我提過，其實就係、是、我當初我做城寨嗰陣時候，有人話其實城寨可唔可以發行自己嘅 Bitcoin 啊咁樣。咁我話加藤英好似都有 Bitcoin 嘅喎，日本 AV 都即係用呢個加密貨幣嚟做交易嘅喎。咁如果呢個香港共同體本身佢要有自己嘅經濟，咁啊啊之前我記得啊教授都上嚟選舉嗰陣時候，我都同佢講過啊。黃絲經濟學的問題，以往就大家太過文青式咁樣，搞嗰啲嘅即係社區層面嘅嘢，其實，但係如果喺區塊鏈嘅時代，黃絲經濟學可以係一個嘅黃色嘅 Bitcoin 嚟嘅，其實，只要有人支持，我話俾你聽，所有點解攬炒吧啊等等嗰啲會成功咧，係因為點解嗰個民主女神會拱到上去獅子山咧？係因為有人做啊嘛。不是有人讲，是有人做的。其实即是坦白讲，不用我讲很多东西大家都想到的。其实如果它是一个自己的货币，属于一个香港的共同体的货币的时候，而现在的技术是已经可以做得到的时候，根本上那样东西是已经超越了那个地域国界等等这些限制。你在温哥华的华人，你在这个巴黎的华人，你一样可以用这个 Bitcoin 进行交易的。其实是不是，那你拿来做什么？拿来去支持一些在这个共同体里面的企业。企业讲的不是只是茶餐厅那么简单。哪个想在香港找饭吃的都是要 share 这些共同的理念，在这个共同体的一部分。这个就是光复香港真正的市场资本主义。大家有没有想过，香港的市场资本主义其实已经被中共的国家资本主义彻底扭曲了，其实已经是。如果唔係，點會出現國泰事件啊？大家諗翻轉頭，如果唔想將來再有呢啲企業用白色恐怖去迫害香港人嘅言論自由，我哋嘅戰線點止淨係得警察呢？係仲有好多條戰線，其實係要係咪？我睇過啊，沈旭輝喺明報寫一篇文，幾有趣嘅，就提到一個，就係話當大家去捐錢，每人捐20,000的話，可以成立一個香港人的主權基金。那這個主權基金就有400億，這400億可以投資什麼企業都可以。大家有沒有想過呢？其實我們經常說 CCB 大台，現在看到整個股權結構根本就是中國共產黨控制，三聯商務中華又是由這個共產黨中聯辦控制，打開什麼免費報紙都是中聯辦控制的時候，那我們有什麼方法呢？就是我剛才所說，我們是要創造屬於我們自己的電視台，不用電政府發牌啊，大佬，現在銀髮族都是看這個 YouTube 的嘛，如果不是城寨，怎麼會有這麼多支持者？其實我們就是一個屬於香港人共同體的一個 media 來的，因為 overseas 的香港人很多，其實我們的觀眾是，他們來香港回來的時候會上來探我們，比如之前在 Melbourne 的朋友啊，蓉蓉啊，或者是在加拿大的仲多一点，其实澳洲和加拿大呢主要是英国有，美国也有。正正就是反映到这个这样的世界，因为科技的革新，今次如果 BeWater 流水革命成功的话，是因为科技的革新。当人民日报今天还发表文章，就说这些 Telegram 啊，那些的加密的技术啊，通讯技术啊，全部都是高科技啊，这个抗争者前线抗争者后面其实是有大台的，有军师的，有 CIA 训练的，还在写着的。其实今天大家上去先拿看看就知道了，其实大家生活在两个地两个星球来的，根本是。因为当然他们的通讯软件全部都没得加密和我 backdoor 给国安入侵的，可以或者公安，所以他们不会理解外面的世界是怎样。但是当你看到在连龙墙可以由 post-it 进化成为这个壁画，香港人的创意，日本的记者看到他说这个是御宅族的革命来的。为什么？因为他看到所有的文宣那些的出来的意象效果全部都是由动漫文化里面产生的。当你看到张坤阳、黄书峰、周庭这一代的人是可以 connect 到外国人，可以在外国跟政要对话，上去外国记者协会对着一些资深的记者去讲香港的抗争的时候，你会知道香港人的力量不是我们看得那么小， 你比起當然比最原始的暴力，我哋未必比得上警察。但我哋嘅 strength 其實唔喺嗰度嘛。一個正常嘅社會唔應該係以暴力去解決問題嘅嘛。呢個係原始社會先至係暴力解決問題嘅啫嘛。所以我哋話我哋究竟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係乜嘢咧？我好早已經講，唔好淨係嗌嗰個口號，我哋要 beef up 個內容。除咗光復區議會、光復立法會，仲有光復翻香港嘅市場經濟。不可以再由这个红色资本去控制政府批出来的合标书，公务员要把关，不可以只是给那些中铁建、中国海外、中国路桥、中国疏瑞、中国建筑所有中字头的企业，因为这些就是将我们纳税人所有的钱倒下去东大屿山填海，然后利益输送给这个央企的后果来的。如果当每一个人都很清楚我是这个共同体的一部分，我不是服膺于什么的政治信念，而是我哋香港利益優先呢樣嘢嗰陣時，我哋本土利益優先嗰陣時，呢個就係最大嘅一個社群。話之你乜嘢色都好，係一個最大嘅社群，包括埋就算你乜嘢 passport 都好，你揸 BNO，BNO 可能將來平權，你可以住去紐西蘭，住去啲澳洲或者英國。其實你 physical 你住喺邊度唔緊要，你都係屬於呢個共同體嘅一部分嗰陣時。你諗下嗰個 end game 會係點咧？其實 end game 未有耐。我覺得，所以我成日都話個過程可能好黑暗，但大家唔好失去信念。唔好失去信念嘅話，就係因為我哋會一路行，係會創造出一個新嘅局面出嚟。我哋青少年嘅時代點解咁崇拜呢個毛澤東？今日當然大家覺得佢係混世魔王、大魔頭啦。但係點解咁多外國嘅學生，希拉里好都係無派嘅？當時其實佢喺耶魯大學嗰陣時都係無派嘅學生。法國更加多啦，無派青年。因為毛澤東嗰陣時候其實真係把口係好鬼勁嘅，佢成日都話人嘅主觀能動性係可以創造所有嘅嘢。佢顛覆咗馬克思主義最重要嘅咩咧？其實所有嘢唔係結構決定嘅，唔係嗰個下層建築經濟結構決定嘅，人嘅意念啊係可以改調翻轉去改變呢個結構嘅。嗱，當時對我哋讀呢、這個社會學的人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衝擊來的。但是很多時候我們只是理論上去認識這些討論，但有時候我們將這些理論的概念帶回今天的香港，這幾個月來呢，的而且確我感受到是什麼呢？人的主觀的價值和理念是事實上是可以建立一個新的體制的，不過你的理念是要深入民心，你的理念是要感召到好多人，是大家愿意一起。而过去那四个月，我觉得我们是做到的，其实。所以个 end game 不是只是哪个做特首或者送哪个警察上去审讯。那个就太过短期，我觉得，同埋层次不够，即是太低，我觉得。很多人说是不是应该去，比如我见到有些年轻人去发表临时政府宣言或者 comment 施政报告。其實我哋都要跳出現有嘅呢一個嘅框架去諗好多嘢，而當我哋諗得到嗰陣時候，就會做得到好多 ideas 都會做得到嘅。咁樣嘅話就可以脱離開究竟勇武係咪冇出路啊？我哋再繼續送頭係咪真係大家仍然糾纏於喺呢個嘅靠街頭同警察嘅衝突嚟去帶嚟呢個突破咩？这个事实上不是我们追求的目的。街头的抗争和警察的抗争，我觉得我估计已经去到尾声了，其实。因为当警察要去面对他们的审判的时候，街头的抗争是会慢慢慢慢是会淡化，甚至是会淡出的，其实。不可能是一个持续的一个抗争的高潮在街头上面。隨著被捕的人越來越多，跟住會進入司法審判的開始。如果大家仍然 focus on 街頭抗爭而忘記了司法審判對那些被審判的人的支持的話，就我覺得是一個挺大的一個失誤來的。因為那些人的家人，他們的前途，特別是他們的家人，因為很多被捕的人是很年輕的，十幾歲很多是。那也都做了個統計，其實根據呢個《星島日報》嘅統計，我寫低咗個數字，被捕嘅 264個是在學的大學生、大專學生嚟嘅。PolyU 是58，報道大學，咦57，Hong Kong U 44，Ivy 40，就 total 呢四間院校已經佔咗六成，佔咗六成嘅已經係。咁佢哋嘅前途啊、將來啊等等，包括對我哋屋企人，佢哋屋企人、我嘅父母可能係好後生嘅，就係即係譬如個細路可能係19歲、20歲嘅話，父母可能40多歲，咁啊可能事業上未必係話已經係去到收成期啊嗰啲，亦都好多基層嘅父母會好困擾嘅。其實咁大家睇到啊，呢個陪導，因為有個中六嘅女生去派一個徽章俾啲喺水運會啊定咩派俾嗰啲嘅同學。學校竟然威脅話要起訴佢，佢阿爸見完學校之後就失控，就係話死啦！你搞到我咁，我點算啊？咁我相信對好多基層市民一諗起法庭起訴就已經好驚啦。其實律師費啊等呢啲咁嘅嘢，咁所以我覺得將嗰啲嘅我哋做好多工作可以做嘅。其實呢個共同體裏邊嗰種 caring 啊，包括係受難者嘅家屬啦，如果佢哋願意嘅話咧，啊好多嘅，譬如心理嘅工作啦、輔導嘅工作啦、法律嘅支援之後嘅工作啦，如果當真正判刑嗰陣時候，入去坐監嗰陣時候，嗰、那個嘅支援嘅工作啦，咁亦都係有好多嘅，我覺得係朋友嚟講係有個呢幾個月有一個改變係咩咧？就係、是、大家覺得要強健體魄，因為我哋做咗嗰個嘅，即係大家教大家點樣去。自衛的話呢，其實都教練跟我講，就是他最大的 observation 是什麼呢？就是香港年輕人的體格不得。那我都講過，其實在韓國你看到這個權志龍，就是 G-Dragon 退役啦，在南韓復員兵役出來啦。喂大佬，人家參加那些海軍陸戰隊啊、特種兵啊那些的訓練來的，就是你看到那些韓星個個為什麼 ring 都那麼大隻呢？就是有原因的。其實咁啊，受過軍訓啦，當然明星入到去基本嘅體力都要做得到嘅。其實，因為有啲我見到有啲宋仲基啊嗰啲，佢哋參加嗰啲部隊都唔係搞笑嘅，白骨團啊嗰啲咁嘅部隊嚟嘅，係即係特種兵嚟嘅，陸軍裏邊嘅特種兵。咁啊，香港冇兵役嘅，台灣、新加坡都有。咁所以變咗好多時咧，後生仔嗰個體格唔係好好。咁我教練同我講，佢話：喂，如果有個藍絲襲擊你，你要雙手推開佢嗰下。你都要夠力先得噶，同埋你唔夠人啦，走佬啦，你要走得快先得噶，短途衝刺咁樣。咁所以佢都話希望我 pass 個 message 俾啲朋友，就係咩咧？鍛鍊好自己嘅體能同埋體格。咁所以咧，就我亦都揾到一位朋友咧，就係義助，咁係屬於即係香港田徑嘅比賽嘅攞個獎嘅人嚟嘅。咁咧就我話不如咁啊，即係佢嬲我先嘅，佢話喂，不如大家鍛鍊下跑步啊咁樣。跑步是可以強身健體啦，咁樣亦都可以練下啲爆發力啊，咁樣。咁所以咧就喺呢個嘅，我話誒，咁啊不如即係講完就不如做啦。咁你知香港而家大家都係咁啦，吹水冇用嘅，做咗先。咁我就話不如咁啦，定咗今個星期三就喺觀塘嘅海濱長廊最好噶啦，出邊跑步，即係我自己睇過咁多跑步嘅地方。唔多人跑嘅其實，咁咧就。咁我哋請呢位朋友咧，就教我哋即係練習呢個跑步，一齊跑有個好處嘅，比起自己跑，因為自己跑咧就好多時候我自己都試過跑跑下就跑山啊，咁就好悶嘅其實。咁咧就跟住就放棄啦。咁但係如果大家一齊練習，有講有笑，變成一個 gathering 嘅話咧，咁喺而家呢個階段，而家香港呢個社會圍爐其實好緊要噶嘛。咁所以就圍爐唔係淨食嘢嘅，其實可以係做運動。咁我定咗嗱，呢個禮拜三。8点钟在海濱長廊，觀塘的海濱長廊，那個發現號02，那個空地，即是賣花的，其實平時是，那裡集合，8点钟，那呢就有人的就來得了，跑步鞋，波鞋啦，跑步鞋，水樽，那就得了，歡迎不同的人，不是一定會員的，總之就鼓勵你帶多些年輕人來一起去練習這個跑步，那就強身健體。除了要有懂得一個自我防衛的 sense 之外，體格是很重要的。其實在今天節目結束之前呢，就讓大家看一段片，讓大家不要心噏，整天看完節目都說很黑暗、啊、樣很無癮、啊、樣很難過、啊、樣 咁既然強健體格咧，咁大家睇下抗亞里，咁大家都好中意咧。我的城寨短打裏面一個特別嘉賓鄺亞里，甚至有人留言就話：喂，阿西良，你用 VO 得啦，即係你用 voice over 得啦，你講得噶啦。覺得鄺亞里好似好可愛嘅一嚿嚟嘅。我之前咧就俾阿鄺亞里鍛鍊體魄嘅一段 video 俾大家睇下，拜拜。未得啊！好，有未呢個整緊，而家將嗰段片咁咧，就大家要睇下嘅，其實好有趣嘅嗰個。咁喺跟住嗰個時間，我拍嘅短打咧，都會盡量邀請阿鄺亞里出席嘅。咁因為其實佢我自己第一二三四第四隻養嘅狗仔嚟嘅。咁我細個嗰陣時養過兩隻。咁就同阿卡文一齊之後咧，就養過三隻。咁兩隻，一隻波士頓梗係收養翻嚟嘅。咁就寫一本書，收尾叫做《晚福德奇婆婆》。咁就之前一隻叫高迪。咁兩隻都離開咗我噶啦。咁鄺亞里就係一個有傷殘嘅一隻狗女嚟嘅。咁當時就係俾人遺棄。咁隔離有一位太太就好有心啦，就上網呼叫咁啊，睇下冇人可以幫佢。咁啊，鄺榮孫就話：，不如去睇下佢啦。咁一睇就，結果鄺亞里第一件事見到鄺榮孫就咬咗佢一啖，咬咗手一啖。咁我就話：，抱佢翻去啦。咁樣，如果唔係佢就會，即係都唔知道會點啦。咁樣，咁因為女仔其實唔係咁多，即係啲人中意啲大隻，譬如金毛咁啊，中意大隻。男仔就啲披毛靚啲，大隻啲。咁我哋又冇乜所謂嘅，其實最緊要就係希望可以。俾到一個即係好嘅生活佢啦，咁所以就經常帶佢去鍛鍊嘅，因為佢嗰個髋關節係有事，咁大家睇下佢點樣鍛鍊。